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如烟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。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。